梅福，字子珍，九江寿春人也。少学长安，明尚书古梁春秋，为郡文学，补南昌尉。后去官归寿春，朔因献道，上言便是，求甲摇传，以行在所调对急政，则报罢。是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，奉专事善朝，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，积赐奉，为奉所诛。王氏尽盛，灾异朔县，群下莫敢正言。福父上书曰：臣闻箕子佯狂于殷，而魏州陈洪范，陈叔通顿秦归汉，制作遗品，夫叔孙先非不忠也，箕子非叔其家而叛亲也，不可为言也。昔高祖纳善若不及，从谏若转圆，听言不求其能，举功不考其素，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，韩信拔于行阵而见上将，故天下之事云何归汉，争尽其意，智者竭其策，愚者尽其虑，勇士及其节，切夫免其死，合天下之志，并天下之危，是以举秦如鸿毛，取楚若石夷，此高祖所以无敌于天下也。孝文皇帝起于代故，非有周少之师，一旅之佐也。循高祖之法，加以恭俭，当此之时，天下积平。由是言之，循高祖之法则治，不循则乱。何者？秦为无道，雪仲尼之计，灭周公之鬼，坏井田，除吴等，礼废乐崩，王道不通，故欲行王道者，莫能治其功也。孝武皇帝好忠谏，越至言，出爵不戴连帽，庆赐不须显功，是以天下不一，各立志结晶，以赴阙庭，自炫誉者不可生数，汉家得贤，于此为盛，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，升平可治。于是积师铺谷，快心胡悦，故淮南王安原见而起，所以纪律不成而谋易泄者，以众贤聚于本朝，故其大臣士灵不敢贺从也。方今不依，乃亏国家之系，渐渐而起者，属郡氏也。即山阳王土苏令之群，导及名都大郡，求党羽所随和，而无逃逆之意，此皆清凉大臣无所畏忌，国家之权轻，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。是者国之重器，得势则重，失势则轻。诗云：汲汲多事，文王以宁，庙堂之意，非草毛所当言也。臣诚恐身屠野草，失病卒伍，故朔上书求献，折报罢。臣闻齐桓之时，有以九九献者，桓公不逆，欲以治大也。今臣所言，非特九九也，陛下惧臣者三矣，此天下事所以不治也。 昔秦武王好利，人比寇官自愈，穆公行霸，由于归德。今欲治天下之事，民有上书求献者，则使议上书问其所言，言可采取者，置以升斗之禄，赐以一束之帛。若此，则天下之士发愤懑，吐忠言，加谋日文于上，天下条贯，国家表里，烂然可独矣。夫以四海之广，市民之数，能言之类至众多也，然其俊杰只是陈政，言成文章，置之先圣而不谬，使之当世何时物，若此者亦无几人。故绝路数伯者，天下之底实，高祖所以立世摩顿也。孔子曰，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至秦则不然，张诽谤之王，以魏汉驱除，道持太阿，受处其柄，故诚能误失其柄，天下虽有不顺，莫敢触其锋。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，为汉世宗也。今不循霸者之道，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事，由察伯乐之徒，求其迹于世而不可得，亦以明矣。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，晋文赵天王其还用其仇，有益于时，不顾逆顺，此所谓霸道者也。一色成体谓之纯，白黑杂合谓之薄，欲以成平之法治暴秦之序，有以相饮酒之礼礼君事也。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，又加禄焉，夫圆雀遭害，则人鸟增势，愚者蒙禄，则志士身退，见者愚民上书，多处不及之法，或下廷尉而死者众。自杨朔以来，天下以言为会，朝廷尤甚，群臣皆承顺上旨，莫有执政，何以明其然也？取民所上书，陛下之所善，是下之廷尉，廷尉必曰非所宜言，大不敬，以此补之一矣。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，敢面引廷政，孝元皇帝擢之，以力拒臣而矫驱朝，及至陛下，戮及妻子，且恶恶指其身，王章非有反叛之孤而殃及家，则执事之节，皆谏臣之舌，群臣皆知其非，然不敢正，天下以言为戒，罪国家之大患也。愿陛下寻高祖之轨，渡王秦之路，朔欲十月之歌，留意王义之戒，除不及之法，下无会之兆，博览兼听，谋及书见，令深者不隐，远者不色，所谓辟四门，明四目也。且不及之法，诽谤之威者也，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追，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，外戚之权日以一隆，陛下不见其行，愿察其景。建始以来，日食地震，以虑言之， 三倍春秋，水灾无与比数，阴盛阳微，金铁为非，此何景也？汉兴以来，社稷三危，屡获上官，皆母后之家也。亲亲之道，全之为幼，当与之贤师良父，教以忠孝之道。今乃尊宠其位，授以魁柄，使之骄逆，至于一灭，此是亲亲之大者也。自霍光之贤，不能为子孙虑，故权臣议事则危。书曰：吾若火，使庸庸，事灵于君，权隆于主，然后防之，亦无及矣。上岁不纳。成帝久无祭祀，辅以为一见三统，封孔子之事以为殷后，复上书曰：臣闻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政者直也，位卑而言高者罪也，越直处罪，威严释患，遂福至横分，臣之怨也。守直不言，莫耻深权，死之日失位府而明灭，虽有景公之位，福利千祀，臣不贪也。故愿一登文石之壁，设赤池之图，当户有之法作，尽平生之余虑。无益于时，有疑于事，此臣寝所以不安，时所以忘位也。愿陛下深省臣言。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，庸人所以自色也，善恶之报各如其事。昔者秦灭二州，夷六国，隐士不显，益民不举，绝三统，灭天道，是以身危子杀，绝孙不嗣，所谓庸人以自色者也。故武王克殷，未下车，存武帝之后，封殷于宋，少夏于杞，名著三统，是不独有也。是以姬姓半天下，千庙之主，流出于户，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。今成汤不嗣，殷人无后，陛下祭祀久危，待为此也。春秋经曰：宋杀其大夫，古梁传曰：其不称名姓，以其在祖位，尊之也。此言孔子故殷后也，虽不正统，封其子孙以为殷后，礼义宜之。何者？诸侯夺宗，圣庶夺嫡。传曰：贤者子孙已有土，而况圣人有殷之后哉？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，而皇天动威，雷风助灾，今仲尼之庙不出阙礼，恐是子孙不免边户，以圣人而心匹夫之祀，非皇天之意也。今陛下常能具仲尼之素功，以封其子孙，则国家必获其福，有陛下之名，与天无极。何者？追圣人素功，封其子孙，未有法也。后圣必以为则，不灭之名可不免哉？夫孤远有姬妾王室，故终不见纳。初武帝时，始封周后姬家为周子南君，至元帝时，尊周子南君为周成修侯， 位次诸侯王，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，分散为十余姓，郡国往往得其大家，推求子孙绝不能继。使匡衡义以为王者存二王后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。其犯诸爵之罪者爵，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，上承其王者之始祖。春秋之义，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爵。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，则以更立殷后为始封君，而上承汤统，非当继宋之绝侯也，以明得殷后而已。今之故宋推求其敌，久远不可得，虽得其敌，敌之先已绝，不当得利。礼记孔子曰，丘殷人也，先师所共传，已以孔子氏为汤后，上以其语不精，遂见秦。至成帝时，梅福复言移封孔子后以奉汤嗣。隋和元年，立二王后，推祭古文，以左氏、古梁、世本、礼记相名，遂下诏封孔子氏为殷少家公，与在成纪。是时夫居家，常以读书养性为事。至元始中，王莽专政，夫一朝弃妻子去九江，至今传以为先。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，便名姓为吴氏门族云。